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星期四大军阀啊，喂，系入得咪啦嘛？喂，咁样啦，即系其实 你试咗好多次嘅 jingle 噶啦，你永远都系入错，我发觉。我同听嘅时候，永远都系觉得你入错。 咁高大镬，呢个 包括我在内 ，style 嚟嘅呢个系。 即系入错系 style。 系嗱，头先咧，我哋即系听完呢个 live 啦嘅网友咧，都一定听过阿新比喺度讲屙屎啦，即系咪？即系讲呢个即系大陆男童屙屎啦。咁啊，即系我唔知啲即系啲网友会唔会觉得闷啦，但系即系阿土你喺度讲又唔同啲嘅，你仲 点解啊？ 你有咁左交味啊嘛？ 我一啲都唔左，系嘛？我都话其实咧，我的思维系右过好多人。 上次讲 Betty， 唔系我咪用右派嘅思维去谂，不过我就唔想再代入呢、這个即系所谓二元嘅思维啦，系咪？因为其实系冇意义嘅。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 以事论事得唔得啊？ 我都唔想 case by case 得唔得啊？ 我都唔想，屌你一开始咧讲立场，然之后你先塞翻 explanation 落去， 因为咁冇意思。我做惯政客啊， 系啊，屌你上次话 Q 咗你，你又系咁啫。 系啊，点解咧？即系啲人就会话你讲咁耐，咁你立场系乜嘢啊？咁样嘛， 而家呢度冇人问你呢样嘢。 而家唔系， 多谢多谢多谢。 而家唔 问啦，唔问啦， 唔系有人驳你咪话哥，真系嗱，今日好好啦，今日就嗱，虽然我哋都讲屙屎啦，喂，但系我哋有女喺度。 啊、有女士， 系、有女士喺度。喂，今日你又讲少啲粗口啊？阿土啫， 我不嬲都讲好少粗口、 啊，即系 my your manner 啊，系嘛 ？Yes， 系边度？今日我哋个女士你介绍下先， 好好好。 你介绍下先啦，今日个女士。 Anita 系咪？系。喂，点解？喂，今日咧，阿 Anita 啦，即系其实自己本身就即系主动话，即系想即系其实参与我呢个节目啦。喂，其实点解你会即系？即系 拣呢个大军阀咧吓，拣呢个大军阀。 有人话你系即系贪啊，即系贪我呢个节目有处男， 系咩？ 边个话？边个话噶？ 阿 B 哥话你贪呢个节目有处男啊！ 你唔好嚟佢啦， 你贪阿龙个靓咯，真系。 仲有周身咧， 系啊，屌真系，唔系，但系系啦，你讲翻点解，即系你会即系。上嚟啦，有興趣 係咯，同埋你個朋友啊 ，Sylvia 一齊上嚟。 係咯，佢都完全唔講嘢嘅。 哦，喂 ，Sylvia 靚女嚟喎，成個周麗淇咁樣喎，真係。 係喎，有啲似㗎。係、 哦、啊， 因為掂喎，阿 Anita 你都唔差啫，不過諗唔到咩明星可以代入你啫，嚇、啊。唔係，但係喂，你都未講喂，點解你會有興趣上嚟咧？其實。 点解上嚟 live 呢个节目啊？做现场嘉宾啊？有冇乜特别原因？佢意思系冇乜特别原因啊？ 系啊， 啊，唔系讲两句啦，即系等啲即系网友认识下你啦，唔使咁怕丑、啊，你上嚟都预咗啦，系咪先？ 喂，真系冇乜特别原因噶、啊，咁、啊、平时有听开你哋个节目，咁咪上嚟现场 just for fun 系 咯 ，just for fun 哦 ，OK， 我帮你夹啦， 系乜嗱嗱，即系今日讲呢个 topic 啦，打头阵呢个 topic 啦，即系其实不嬲，即系我哋。習慣嚟講都真係會 juicy 少少啦。喂，呢個 MK 青年大戰強國人啊！喂，其實阿土你點睇咧？即係其實哇，其實旺角揾廁所係咪真係好難啊？喺個位， 我唔知喎，我好少去旺角。 即係你好少去嗰、那個即係 唔係我應該好少去旺角，因為我去旺角咧以前得基於幾個理由嘅啫。就即係僆仔嘅時候溝女，梗係旺角咧，因為嗰度平啊嘛，相對銅鑼灣啊、尖東嚟講啊嘛，呢個一樣啦。後期應該好少去嘅，因為太多人啊。即使有冇自由行都好，都係好鬼多人，好逼傑嘅地方。只係去做咩咧？就係、利用行人專用區，例如社民連啊、支聯會有活動。 嚇， 係 that's all 嘅啫。 係。咁但係而家大鑊咗啦，而家你要搞到要封街啦，即係要去到即係 weekend 啊，或者啲公眾假期先開放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少咗，即係已經冇咁多人啦，係咪？ 旺角係咪咁難去廁所呢？都唔係啊！嗱，我最記得，如果我真係要去廁所嘅話，去麥當勞咯， 麥記 係咪？或者去。嗰、那個係咪叫麥花臣球場啊？ 麥花臣球場有啦， 咪個公廁咯，嗰度咪有。 你寫文件當年喺嗰度成立噶嘛？實 係咯，係咪？ 係 有咩問題咧？係嘛？ 唔係，但係強國人唔識路啊嘛。 咁都唔係當街屙屎屙尿㗎。 唔係，但係我諗，喂，其實嗱，有啲人覺得啦，就其實，喂，其實係咪佢哋自己本身都覺得冇問題咧？即係其實喺度，即係叫做露蟹屙屎啦，叫做係，即係係嘛？即係如果你覺得有問題，或者你覺得你個囉柚唔見得人嘅話，喂，你即係你唔會咁樣啊，唔會咁樣大次次咁啊，即係當街屙屎啩係嘛？ 唔係，但係點解會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啱嘅咧？ 唔 係 啊！ 即係啲人就 put forward 咗呢個論點，就話係左交嘅論點。喂，左交邊有人會覺得？就算我當自己係左交啦，我雖然我唔認啦，邊個會覺得周圍去洗手間係啱㗎？ 唔係邊個覺得啫？ 唔係咯， 唔係邊個覺得？係好多人就覺得，如果你哋呢啲唔係即係啲左翼人士唔為呢件事譴責嗰班周地去廁所嘅人咧， 我哋好唔得閒喎，日日都喺度譴責呢樣譴責嗰樣㗎。 佢覺得你譴責慣唔爭，再譴責埋嗰啲周地。 咁樣嘅，直接講啦，即係其實好似阿林記咁樣啦。喂，林記就喺度話：喂，屌！如果大陸老屙屎，即係你就唔 Q 你嘅。即係而嗰啲咩印巴籍啊，即係嗰啲屙屎咧，你又 唔 Q 你，你又拘留。係有多時係睇唔到或者捉唔到啫。 哇！你咁 Q 多，你都見你捉唔到？ 會有幾多啊？ 唔係啊，今次嗰件事， 日日喺旺角有人屙屎啊！ 今次嗰件事咁大件事咧，就係話咧，有個差佬喺附近嘅，然後個差佬見到即係個青年同埋嗰對父母爭執嘅時候咧，咁個差佬其實係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係啦，咁樣。 但我覺得呢個觀點係錯嘅喎，差佬。喂，原因就係你應該要殺一儆百噶嘛。 係 係啊， 即係如果你例如我哋非法泊車啦，經常都會嘅啦，我即周圍泊嘅車，因為趕時間。 係啊， 喂，如果你唔抄我嘅話，我咪繼續泊咯。 係啊， 同樣道理，如果嗰個人真係喺周街大小二便嘅話。你唔喐佢嘅話，佢咪繼續做咯。 哦，唔係咁呢一樣嘢咧，你就要聽翻琴日搏擊會啦。咁有位林律師就都解釋過點解咁樣做啦，就係因為喂你通你周地抌垃圾就罰千五啦。咁但問題你通 即刻俾張告票你啦。 係啦，你係啦，但問題如果你係通街屙屎嘅話咧，咁你 上 call 啊嘛， 上 call 係啦，咁咪要寫 statement 啊，係 啦， 唔使問林律師我都識啦。 你又有 report 得嚟咧，而佢個最高刑罰係簡易治罪條例入邊咧得五嚿水嘅啫。 咁呢個係差佬嘅問題喎。 呢個係個法律，呢個係個法律嘅問題， 即 係個差佬 犯法啦，係咪？ 係冇錯， 即係以香港嘅法律嚟講，係真係犯咗嘅，係咪？ 所以你咪其實應該係咪即係執法部門，包括差佬？是應該加緊去做呢樣嘢。如果你話真係旺角好多人屙屎屙尿啦， 喂咁喂，其實咧，喂，我哋自己本身要控煙辦啦。其實喂，係咪真係要成立一個部門叫控屎辦咧？係嘛？即係喂，即係你如果你呢個真係已經係一個常態啊！即係尤其係大陸人，即係自由行越嚟越多嘅時候，喂，控屎辦係值得研究喎，真係。 喂，其實控屎辦咁樣做好唔得閒㗎喎，你諗下。 喂，控屎辦喂搞得個 department 梗唔得閒㗎啦，大佬。 係好啊， 白養你嘅咩？ 誒，即係。我哋咧嗰啲叫做咩话？即系嗰啲咖啡妹啊，咖啡仔啊， 系啊， 佢咪即系系判咗出嚟咧，专系抄我哋牌噶嘛，就话我哋非法泊车或者入唔记得入标啊嗰啲咁样，即系话咧你再判一个部门出嚟，就 specialize 去管制啲人咧就屙屎屙尿。 系啊，同埋喂 有判 平核佢哋有指标噶，其实 有 division of labour， 喂嗰啲有要升职噶嘛，大佬啊，你执几你一个月要执几多嚿屎先至要即系 唔系啊？每日炒够五万蚊告票，咁你咧就先可以收工， 你要交数噶嘛 ？Exactly，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嗰啲咖啡仔同咖啡妹咧，即系对于我哋揸车人士嚟讲，你好乞人憎嘅， 系 咪？咁因為點解咧？你就唔敢亂咁泊車啦。第一個警告就係、是、咁。同樣道理，如果你話即係強國人，包括可能部分咧，香港人都有份嘅。咁中意屙屎屙尿喺條街度，係嘛表演嘅。咁你倒不如揾一個即係 specialized 嘅部門，專係負責處理呢樣嘢，咪 OK 咯。 喂，你講咩啊？你個唔家雜！ 哇，大佬，呢、這個你係咪搞錯咗？呢、這個唔係匪類監察魚啦，大佬啊，真係俾你激死啦！ 你講起法律咧，我真係覺得，即係你講起法律都頭暈，大佬，真係我發覺原來咧，即係其實大陸咧，即係嗰啲網民咧，對我哋香港嘅法律有好多幻想喎。哇，即係其實我發覺原來咧，即係我今日去 search 啊，即係你當街屙屎犯法，

如果环球时报再配合你班傻佬继续去煲大呢样嘢嘅话呢，其实是一个 trap 嚟㗎、嗯、你仲去计呀， 同埋 你仲去呢个计呀，你以为即係嗰啲嘢係同个种族有关，其实同文化修养有关咋嘛，係咪同嗰个地区个发展有关咋嘛。正如我停一头先我举我哋上一代嘅问题，屋村嗰啲係叔阿伯咋嘛，呢啲係我哋上一即係我哋係已经进化咗个阶段。 系， 咁你应该该骄傲自己，就话我进化到呢个阶段，我唔会周街屙屎屙尿咋。 系， 而 rather 定系话俾人听，喂，屌嗰啲契弟系周街屙屎屙尿，屌、嗯、你咪碌拉佢咯， 香港 你咪捉佢咯，你咪告佢咯，你告得一次就杀警八噶，大佬。 唔系，嗱，我觉得就其实咧呢、這个，我谂香港唔会即系倾向于即系将佢哋 generalize 嘅，但系。 唔係喎，我覺得而家個現象係將佢 generalize 咗。 唔係 generalize 先啦，即係其實你話喺網上面 noise 嘅一啲即係有意見多嘅人，咁其實 嗰啲叫做 咁係梗係 dominant 嘅啦。咁你唔出聲嘅人，即係其實冇人講噶嘛。咁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喂，你環球時報呢件事係就有個責任，佢仲要煽動咗班網民，有條友就叫唔知咩叫唔知乜鬼嘢啦。咁佢就話即係要啲人咧，即係6月1號之後咧，就唔好嚟香港旅行啦。 呢、這個北冥一 嚇、啊，北冥一係嘛？ 咁、 唔係，但係揭發咗出嚟咧，原來呢條撚樣咧就其實係咩嚟嘅？係即係其實係新開 account 嚟嘅，五毛嚟嘅呢條友，而且 support 佢呢個。 我唔信佢唔嚟喎。喂，同埋我第二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揀六月咧？ 嗯， 點解唔係即刻咧？而家四月幾喎、 啊， 大佬？ 仲有五一啊？ 咁即係話你 book 定曬所有五一黃金週。 唔係 香港， 今日嘅即時新聞就話咧，原來佢準備五一咧嚟集體屙屎抗爭啊！ 得唔得？ 系啊，真系啊， 我唔信 啊， 我乜都得。 唔系嗱，即系讲真啦，嗱，点解要拖到六一啫？唔系，即系喂，你呢段时间做乜啫？喂，其实我因为作为一个男人咧，我可以理解嘅。即系其实咧，通常男人同女人分手咧，都会执翻剂先噶嘛。咁即系五一就想执翻剂先，系咪？ 系啊， 吓、啊，即系仲要唔系执翻剂唔不特止，仲要屙督屎喎，大佬。喂，呢、這个真系大镬喎、 啊。唔系我唔信咧、啊。诶、啊，你谂下。喺网上世界里面请英雄嘅人 系 其实懦夫嚟噶嘛 系唔系啊真系有英雄、啊、 我死都唔信六月一号嘅时候冇强国人落嚟、啊、OK 嗯 我死都唔信佢靠屙屎抗争系咪？ 其实之前都试过啦，即系喺地铁车厢话食嘢咧，就俾人拍片，又俾人即系其实喺度屌鸠佢噶啦，摆上 YouTube 噶啦。咁嗰阵时咪有一班网民就话即系集体落嚟，即系呢个地铁车厢啊，即系食嘢嘅，冇件事啦都系。 实唔会做， 即系有前科噶啦。 喂，嗰班 人，喂，连集体食嘢抗争， 唔系，所以我咪话呢个一个 trap 咯。将你哋喺呢一个嘅现实世界里边觉得唔啱嘅嘢无限夸大完，跟住咧就继续发酵，跟住咧你环球时报咧走去回应，咁嗰啲人更兴。 喂， 系咪？咁你咪继续嗰个矛盾啊，永远冇人办法解。你唔系从实质问题去解决问题噶， 佢系掌握咗个。 你唔系话好似你话你搞个你搞笑都好啦，警我即系控屎办都好啦，咁、啊、都系实质做紧嘢啊嘛。 系啊， 系啊， 系咪就是、控制紧？究竟喂，啊、我唔理你系香港人定内地人啦，定系鬼佬啦。佢总之你街度即系乱咁屙屎，乱咁抛垃圾都系错嘅。 嗯， 咁啊正常、啊。第二，所有游客。都要收一份單張嘅、 嗯， 或者飛機或者火車度咧，我哋都播一段宣傳短片。唔該，你嚟香港嘅時候、啊、禮貌啲得唔得啊，大哥？咁得唔得啊？ 如果真係收到單張叫你唔好屙屎咧，真係一種歧視嚟喎，真係。 唔使話屙屎啊，保持 咪仲要簡體字就去寫啊嘛， 係嘛？ 係咪？ 唉，真係大鑊。 但係你會見到佢哋即係零零舍舍。喺六月之前咧，即系无论大陆人做几多错事都好咧，大陆政府都或者佢舆论机器咧，都不断咁样走去好强硬，用大量嘅歪理即系 defend 自己， 嗯， 然后咧就不断咁样攻击香港种种嘅可能过激嘅行为，但问题就认为佢哋 唔系，我觉得所以呢个系一个阴谋嚟噶， 嗯， 点解六月啫？ 苹果讲咗啦，呢、这个吓解 释系咪六月四号啊嘛？你因为。每年嘅六月四号有好多内地人咧、嗯，我都知咧，就系特登攞个双程证嚟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咁 样。系、嗯、啊， 点解拣六月？其实有理由噶，嗰条友所以都系鬼嚟嘅，屌、 哦！即系唔系想执翻 剂？即系你估以为嗰啲友系真系抗拒话你影我咩？佢背后有 agenda 噶嘛？ 点啫？喂，屙屎系阴谋嚟，原来咁大 有 agenda 话俾你听。嗱，你香港人再系咁咧，我就乜乜乜噶啦，喺度吓你啫嘛。 就当街屙屎。 是咪？喂，系你先会中计嘅啫，屌唔怪得啲我话你热狗啊，屌！喂，系你先会中计，喂，根本成个 trap 嚟嘅、啊。喂，你信喺网上世界里面凶狠嘅人其实系咩人呢？

喂，六四幾乎就係等於呢個支聯會啊，或者香港民主，唔係即係其實六四起碼幾乎係等於支聯會嘅全部啦。佢話即係話呢樣嘢就係、是。点解呢咁样样就係话因为其实六四其实表面上其实係能够六四即係其实呢个运动啊呢、這个表面啊其实係能够折射到香港嘅民主运动㗎嘛。 啊、哦、呢、這个的确系咁样啊唔少嘅组织因为六四启蒙㗎嘛。 咁系一开始系嘅。咁就系、是、即係如果你话即係呢、這个时间即係我哋系咪应该有个时间表啊要等呢、這个即係中共去表态或者系只要承认即係当年嘅错误咁样。喂咁其实即係咁即係呢个承认呢个六四嘅错误啦咁样。喂咁其实佢就话觉得即係喂民主党啊其实佢都自己嘅方法去推动民主啊。喂如果你觉得呢个有问题嘅话即係你作为其他嘅即係民主派啊你自己本身你系以民主即係嚟做一个旗帜嘅话呢喂咁其实你觉得你有其他主张你可以提返出嚟㗎喎。係咪喂即係嗱关于即係其实我哋头先亦都讲咗啦即係其实有好多人即係其实系不谋而合咁样样即係四方八面咁样攻击呢个支联会啦。咁佢觉得即係喂咁我哋咁问返佢啦咁阿土你呢个你想问㗎嘛就係、是、话喂你本土民主派会唔会即係有啲人喺度搞下嘢呀即係搞鬼呀、啊、有内鬼呀、啊、咁样样。喂咁佢又话冇证据嘅而佢觉得就係话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主张亦如果其实即係你要判断一个人系咪朋友嘅话呢佢就要睇呢个人呢佢系将自己嘅精力同埋时间摆喺边度先。如果佢将啲精力同埋时间摆喺即系其实内讧啊或者系自己打自己人嘅上面嚟讲咧，喂咁其实佢觉得呢啲唔系朋友嚟嘅。咁、嗯、你讲到系即系民主党最近即系其实嗰个绝食嘅运动啦咁样样、 嗯。 喂，其实佢同唔同意咧？佢认唔认同呢种运动咧？咁佢又觉得就系话，喂，我如果我哋话即系放喺香港嘅 context 上面嚟讲，喂，我唔觉得有更加好嘅办法、啊，系、 嗯、 嘛？即系你如果你其他人你觉得有更加好嘅办法，你咪讲出嚟咯。差唔多啦、嗯，就系咁样。 嗯， 即系佢都好 defend 呢个民主党嘅嘢。即系如果从你头先嗰个复述里边，基本上 系咪？ 不过我就有一点，我就觉得即系佢一开波就话佢唔系好熟悉香港嘅情况，呢、嗯這个好奇怪。因为我记得佢当年即系好早已经支持五区公投噶啦，系咪？ 系啊， 呢、這个此其一啦，此其二就系、是、佢话要打共同嘅敌人，或者有更加好嘅办法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大家喺個策略上有分歧嘅時候，係咪應該都互相辯論一下㗎？ 嗯， 係 啊， 係咪？但呢樣嘢都係好正常的一樣嘢。 但你見佢咧講原則呢個問題咧，佢都非常之通透嘅喎。即係頭先佢，即係佢都自己講啦。喂，要睇咧究竟係朋友定係敵人，係建基於你呢個人究竟係放個時間放喺邊度？如果你集中放喺內控嗰度嘅話，你就唔係朋友嘛。但如果你係集中係對付緊共同嘅敵人，即係例如中共啦，或者一啲講歪理嘅人嘅話，嗰啲先係朋友嘛。 唔係呢個係 point 嘅，呢、這個係重點嚟嘅。 係啊。咁如果 同埋佢話你個共同對手係邊個？你共同對手係共產黨啊嘛， 係啊，冇錯。 即係正如我指責某君咁啫嘛，你成個節目或者係過去咁多年嚟嘅節目， 嗯、 你剪一剪佢啊，計計啲分鐘啊，你全部都係鬧緊自己有啫嘛。 嗯， 啊係啊， 係咪？你好少鬧民建聯嘅喎、 這個， 你都好少鬧共產黨嘅喎。 唔係啊，某君都講過，佢同民建聯嘅人咧，仲 friend 過同個嗰班所謂泛民嘅人啊嘛。 唔係咁，所以呢個咪就係個問題核心喺邊度咯，係咪？ 哦、其实即系其实关于黄丹嘅问题咧，我谂即系其实佢都表咗态啦，即系其实就咁我谂就如果你话即系仲想去即系要佢即系同呢个民主党啊或者支联会咧去切割嘅话咧，我谂即系其实建议大家即系其实再听即系头先个访问啦。咪其实嗱，关于即系其实呢个六四嘅运动嚟， 我谂其实有一个重点咧，黄丹我唔知个 elaborate 你清唔清楚啦，即系刚才我都唔系太过细致地去听佢一段讲话咧，就是我覺得佢一個重點係重要嘅。咁、呢班人唔搞邊個搞啊？ 哦 ，OK， 係咪邊個搞先？係咪你搞先？嗱、你認為佢 outdated 啊嘛？你認為佢做得唔好啊嘛？或者你撈埋佢喺五區公投同政改裏面嗰啲錯誤一齊嚟講嘛？係咪你搞先？OK。如果是你搞的话那我当然撑喎。 喂 这个是我需要补充的地方喎。 喂 而家呢班大哥就争住嚟搞跟住呢自己做埋嗰啲嘢呢包括走入中联办啦五区公投啊而家未占中年褪晒太。喂大家条气梗系唔顺啦。 係 係 即黄丹系冇了解到呢个 context。 係 嗯 因为其实你六四个运动系不能够脱离本土㗎嘛。

換句話講，錢生其實係咪因為你喺個金融界裏面，正如頭先阿 Anthony call 嗰啲咁嘅例子啊，啲紅色資本啊，即係搞到咧金融界過往啊，即係我哋理解嘅見錢開眼嘅人咧，而家面對呢一個嘅不公義嘅制度，或者已經係越嚟越即係官商勾結嘅制度咧，你哋都要覺，你哋都要出聲，你都覺得只有一個民主制度先至捍衞到呢樣嘢咧。 你如果你冇民主咧，你香港你變得咧就係話淨係講關係咧越嚟越好㗎呢樣嘢。咁你變咗嚟講，你唔係淨係金融業，即係個個行業都係咁咧，有大轉變。咁我自己如果你話佔中嗰個領域咧，當然咧我哋喺嗰個廣告下面嗰度咧登嗰個詳細情形，就係話你睇佔中嗰個 Facebook 或者佔中嗰個網頁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只不過係用金融界嘅角度去支持，即係一個冇政黨背景嘅佔領中環，就咁簡單。好清晰咯，呢樣嘢其實都。 唔係，同埋 我覺得共產黨最驚就係話，即係我哋又唔係想去顛覆搞啲咩嘢，但係話有訴求，咁但係就係話平民百姓咯，我哋真係。 唔係，我諗佢最驚嘅一樣嘢就係過去金融界好少出聲噶嘛。係 啊， 其實今次你登 Financial Times， 正如頭先你咁講，就話其實你都係想俾國際嘅社會，特別係一啲即係Financial Times 呢份報紙啦，都知咧，即係國際嘅財經啊、金融咧關注嘅嘢噶嘛。咁而家你咪真係向佢開炮咯，係咪？亦都大家都會理解，就係呢啲人好少會就呢啲問題裏面表態噶嘛，喺政治嘅問題上面都係揾銀嘅啫嘛。咁所以《環球時報》咪更加緊張，即係你呢個舉動咯。其實個變相係話俾你聽啊，你嗰七啊幾個人咧，其實已經係反映咗香港嘅問題出嚟咯。 喂，其實補充少少啊，《環球時報》咧最重要嘅一個批評就係、是，喂呢、這個行為係輕狂犯忌嘅政治姿態嚟噶嘛。其實阿錢生你自己本身係已經觸弄到中共嘅逆輪噶咯，咁樣做，即係你。即係頭先聽你個講法，你本身就只不過想回復翻用民主制度去維護翻香港自己本身有嘅meritocracy， 但問題結果走咗出嚟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咧，就係觸弄到中國嘅政治神經喎。呢個係咪你所始料不及嘅咧？ 我諗啲左部位官媒咧都係有個 template 啦，即係嗰扎字咧，仲係仲去得多嗰扎嘢，即係軍炸呢個都係第二。佢又話金融新佔中嗰啲，咁呢個係第二次。咁我其實即係一搞呢個十數球都商討咗成幾百個鐘啦，即係十分之民主，即係已經十分之攰啊。咁佢點炸佢嘅事咧，佢再鬧得多啲，其實我諗更加多香港人會挺身而出去支持，即係話一個非暴力理性嘅討論，咁甚至係可能去到係公民抗命都奇。咁但係要exhaust曬所有唔同嘅方法之後，先至有個公民抗命咯。即係呢一個，其實我覺得係好嘅，佢攬得多啲啫嘛。 係， 即係證明你重要啊！證明你重要，不過我想問住一個問題， 訴求緊要啫。 係，我想問啊，係啦，就係講緊訴求啊。其實你第十點咧，我覺得咧係好重要嘅。你呢就呢個呢就而家坊間叫大中華啦，就話以香港嘅真普選作為先鋒藍本，以民主嘅選舉實踐呢嘅中國憲制夢。你呢一句呢就係刺中咗呢個環球時報嘅即係神經。 哇，你即係你咩叫做喂唔係講好 即係以香港為呢個反共基地去反共呢一個嘅專制獨裁嘅中共共產黨。 你不犯井水咩？而家你井水犯河水喎。大王， 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一句點解無端加咗落去嘅？唔係我贊同啊，我贊同啊。 即係如果香港係一個 international city， 一個即係國際嘅大都會啦，喺中國裏面其中一個城市啦，叫做，但係呢個城市係一國兩制之下嘅一個城市。如果真係做得出色咧，你係應該有任何嘅批判聲音，左中右都有嘅，就唔係淨係話一個單聲道，即係而家你見一個主旋律啫嘛。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唔實現嘅呢樣嘢。咁你頭先你講話劉俊濤嗰個 case， 咁其實都係講緊想去查一啲會唔會係走私嘅活動，即係 內地資本啦， 即係農曆新年嘅時候嘅事，咁收尾就出咗事啦，佢自己本人。 咁其實即係你講緊呢啲嘅即係所謂裏面啲特權人士，即係有得藏好逃啊，喺啲離岸基地嗰度。咁呢啲嘢佢係驚嘅。咁但係話，即係你話第十點，其實講緊老實講，即係如果香港如果係做得好，係同佢哋係特別唔同，係有個分別喺度咧。 有示範單位。 系啦，即內政就更加叻咯，即係裏邊啲共產黨如果覺得哇，我可以容忍到一個更特別嘅城市，即係佢應該係反而可以嘗試咁樣諗啦。咁但係當然，即係暫時就唔係咁樣諗住啦，咁咪繼續要抗爭落去咯，嚇就係咁樣。 明白。喂，但係你知唔知道環球時報係特別 call 你呢個第十個訴求？ 係， 因為你。头嗰九个咧，其实咧，共产党就可以话俾你听咧，基本法里边咧，我都写咗噶啦，不过做得唔好另一件事啦。我哋评论就 第十个就 第十个咧，其实你就系即系以香港作为一个即系民主嘅橱窗啊嘛，佢影响埋大陆啊嘛，咁所以咧，环球时报特别 call 咗你， 就觉得你心怀不轨。 第十个诉求出嚟噶，阿钱生，你有冇留意啊？ 你咁多啦，系即系讲都讲咗啦，咁即系都唔系净系我自己咁做。 明白。 系，喂，其实 嗱，要试一试佢啊， 吓。系，喂，其实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嘅，咪就系关于喂，其实嗱，最近啦，即系其实都搞咗港互通啦 ，suppose 你哋应该即系其实哇，有好多机会噶，即系其实呢个成交应该大好多啊，应该大把钱搵啦，系咪？因为冇理由去搞呢个占中啦，系嘛？即系你唔觉得即系，即系其实你系咪即系其实唔受惠咧？其实即系所以你先至觉得要即系走出嚟去即系要 say no 咧？ 咪讲。通多嘅嘢係六個月之後發生啦，即究竟係對香港有幾好？我唔知道，即係暫時嚟講。咁我自己本人嚟講咧，今夜我可以同佢傾嘅，因為我做北美洲個 market。咁但係我唔代表曬成個 group 啊。 明白。 即如果你話喺成件事嚟講，我都分開啲講好啲，即係你話即個價值之點，即個 value 喺邊度咧？點解今次搞呢樣嘢同你話去做 business 嘅，即係我唔敢講話兩件事，但係當然啦，即係政治同經濟係難以分割。咁但係我哋覺得更加緊要嘅嘢，今次講緊係揮霍香港個價值同埋個 value 係嘅。多過你話直通車又好，港通又好，嗰啲嗰個係另一個 issue 咯。 明白明白， 好 ，OK， 多謝曬錢生， 係 多謝曬你， 好，麻煩曬你， 多謝曬，好。咁啊，喂，我終於見到一次咧，就係金融界嘅人咧，即係咁多年嚟咧，好少係咁走上台前。 係 係， 乜同埋 直接 appreciate， 所以你唔好用陰謀理論去即係睇佢哋啊。即係一你就可能話，喂，佢個對沖基金係咪搞唔掂㗎？即係借呢樣嘢，即係嘈下，咁等阿爺俾你著數啊咁樣。喂，喺我嘅角度啊，即係呢班人。基本上都是即是 本身同臭。 是本身同臭。比我更同臭啦你 看 啦是不 是 喂怎么会做一些 buff 成本效益的东西的通常计算成本效益不是计长的嘛是计短的嘛即时回报的嘛是不是即是正如你刚才说的嘛25周年的六四屌喂大佬我应该是两半钟头啊。是要平反的大哥怎么可以25年的怎么可以即是50年的怎么可以250年的哥 两分半钟。 不是两分半钟添嘛。即是对金融的人来讲其实越快越好的嘛。 是 啊。所以他不会看太长远的东西的那个差事啊。 同埋好得意一样东西呢你见即是你 suppose 他们是一班很实际的人但你刚才听钱生的访问呢你会见到他是讲很多概念性的东西。怎样走去维持回一个我们熟悉的香港啦怎样去维持回。 同我上个礼拜讲的东西一样啦。 是啊。 现在的香港越来越不是我认识的香港。 是啊。同埋他很重视一样东西就是香港他自己本身的 meritocracy, 同埋怎样不可以 比。 是啦、啊、怎样不可以比这个 红色资本 红色资本 染红 唔系呢个都唔系个问题，系俾特权咧腐蚀香港自己本身嗰种价值观啊！呢个先系个问题。 佢把声太斯文，头先佢咪一段说话咧，系叫做咩排红啊嘛？佢 话系啊，佢话香港系 即系排红嘅啫， 系啦，排红之地， 即系屙尿咯，系嘛？即系 啱啊！你 唔系你真系成日成晚都喺度屎屎尿尿，我真系俾你激死嘅啫。 首尾呼应啊，阿哥！ 唉，我讲讲金融，大佬真系俾你激死。继续 啊！你咪人嚟噶，金融都系人嚟噶嘛？ 唔系啊， 第二嗱，仲有一样嘢，其实我觉得咧。即係其實我覺得 会唔会其实同台湾呢，我觉得有啲启示呢。嗱，你而家台湾又系讲反服贸，喂，摆明益佢㗎啦，已经摆明塞钱落佢袋㗎啦，点解仲要 say no 先，仲要咁叽叽格格，要上街又占领呢样占领嗰样，喂，而家又系，喂，金融界喂仲令益你唔够咩，又讲互通，又喂其实已经全部礼物嚟㗎啦。 但系个利益呢你分析到，虽然前生头先唔系讲到清楚，其实利益倾斜咗嘛。 系 系啊， 即系你变成系靠关系啊嘛，群、 嗯、 带关系啊嘛。我系跟你嘅政治立场嘅，你咪俾生意我咯。你唔系已经唔系睇紧我嘅 meritocracy 啊嘛。 系啊， 即系唔系睇紧我实力啊，唔系睇我究竟做嘢叻唔叻啊。 就讲你关系 系嘛，同埋我同你 friend 唔 friend 啊嘛。 系咪系咪送林条女？唉， 咁所以而家呢一个嘅金融界。喂，老实讲，肯定佢唔敢话代表啦，但系你七十几人， 嗯， 以前你点揾到七十人出嚟？揾七个都难啦， 系啊， 系咪？仲系签名， 系啊， 系咪？要求佔中，要求香港民主，跟住而家仲死第十个诉求，仲话希望香港建立个民主制度，影响内地嘅现 象。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太大胆 P K 啊！呢话嘢， 大佬真系，喂，发到大河水发，唔系即系井水泛河水啊！哥，真系你捞过界啊！真系，哇！即系所以其实咧。即系你个大中华情意结咧，就唔净止支联会有嘅。喂，原来咧金融界 都好多有， 都不乏其人噶，都不乏爱国之人噶。 喂，钱志健仲喺外国翻嚟嘅添， 系啊， 应该揸住外国 passport。 所以其实，喂，我觉得咧，呢个边个咧？呢、這个叫做《环球时报》话佢假金融人咧，都不无道理、啊。喂。佢點會有金融人咁咩㗎？咁唔同臭㗎？ 唔係 咁離地喺度講呢啲原則嘅， 完全係個政治人嚟㗎、啊。你聽到佢頭先所講，喂唔係喎，金融同埋政治密不可分嘛。佢自己都咁講 嘅。政治唔係，其實你金融佢自己本身都可以有一啲即係香港共同嘅核心價值係值得你自己擁護㗎嘛？啱啱先？ 係香港特別奇怪啲，係、香港就係政治同金融係區分嘅。喺外國咧就是、金融人其實個個都係參與緊政治嘛，你咪點樣 lobby 嗰啲法例啊、嗰啲 regulation 啊，去 loosen 佢啊，或者係 deregulate 佢啊嗰啲乜嘢啊，大佬。 你求其 search 兩間啦 ，Cato Institute 或者 Peterson 啊、Institute 嗰啲全部都係班大巴撒走去 support 嘅啫嘛，專門搞 lobby 嘅。 嗯， 所以今次金融人係醒嘅， 係， 係嘛？你揀 Financial Times， 嗯， 係啊。 登廣告，即係我哋嗰啲十下十下最叻就係學佢話齋啊，得 South China 已經好勁啦，係咪？又要嘥時間翻譯英文。 佢仲有登蘋果嘅，即係其實佢都兩手找嘅，都係即係兩手準備。 即係英國嘅《金融時報》同埋喺背後喺美國佬撐嘅《蘋果日報》，即係英文勢力。所以咧，其實佢係洞悉到咧阿爺嘅次次痛。 咁都得。 《環球時報》咧就再一次引證咧，係前志健咧嘅策略咧同埋手法啱。 系啊，你声大大，你先证明你啲嘢 work 噶嘛。 我哋登十次喺明报或者即系东方或者星岛有鬼用咩、 啊？你咁系咁搞佢好似死鱼咁样，你就唔 high 啦。 喂，最重要一样嘢，我话俾你听，喂，登金融时报嗰、那个广告费好贵噶嘛，我有咁嘅财力搞你， 啱啊。 第二，我系金融人。 嗯， 我先識揀 Financial Times 咁 樣。喂，唔係而家剩翻你嗰啲官二代先係金融人係嘛？如果係嘅話，真係好得人驚喎。咁啊，亦都揭示咗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喂你嗰啲即係其實，哇，你係咁搞啲即係啲莊家股啊，你玩曬啊，喂，原來即係後面嗰啲資料啊、嗰啲資訊嗰啲全部你自己帶曬，喂，即係好似即係今日呢、這個即係評呢個一周刊講嗰啲嘢咁啫嘛。喂，即係咁樣講嘅話，喂你冇 relation 嗰啲。喂，冇得玩啦，啱啱先？ 冇关系就冇得玩噶啦。 业界上面嘅贫富悬殊啊嘛， 嗯， 系嘛？ 所以咧，学识两个字，即系面对中国共产党嘅时候咧，就是、关事 啊， 唔系强硬咩？ 系 强硬，呢个系我哋做嘅啫。 咁你关事先可以强硬啊嘛？ 系啦， 即系关事之强硬啊！ 不 过 咧，佢醒。不过讲翻咧，即系佢点解醒咧？第一，金融界好少出呢啲咁嘅 statement。 嗯， 你搵到七十几有， 嗯， 系啊， 登 Financial Times 系嘛？刺埋中共條即係死穴 啊！ 就係我搞香港嘅民主，影響埋你。係你吹啊咁樣，係嘛？ 嗯， 死唔死你話共產黨呢個嘅真 係啊！ 喂，好 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唉 ，overrun 咗啦已經。 好 ，OK， 下星期再見，拜拜。 好，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